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的一周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新进展。说的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和很多很多人的性命攸关的饭碗是有关系的。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联合国呢，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全球呢，会有23个地区，可能在今后3个月的时间内，会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联合国两家机构近日发出警告，全球23个地区今后3个月粮食短缺问题可能加剧，其中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马达加斯加南部、也门、南苏丹和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情况最为严重。在这23个地区中，冲突不断的埃塞提格雷地区情况最为恶劣。报告说，如果不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预计提格雷地区面临饥馑和死亡的人口将增至40.1万人，届时将比2011年索马里饥荒情况更为严重。马达加斯加南部遭遇40年来最严重干旱，再加上虫害以及粮食欠收，粮价大涨，1.4万人口到9月恐面临严重饥馑和死亡，这一数字到年底可能被增至2.8万。报告分析，受暴力冲突和新冠疫情影响，一些地区食品价格上涨，零售市场缩小，人们活动受限，且购买力下降，再加上粮食减产等因素，当地饥饿人口增多。在上述5个地区之后，情况次级严重的为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海地、洪都拉斯、苏丹和叙利亚等9个地区。 说说这个情况的变化呀，主要还是和全球的气候变暖是有一定关系的。刚才我们说到呢，部分地方遭遇了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再加上虫害以及呢导致的粮食欠收，导致呢粮价大涨，进而呢会有接近1.4万人呢可能会面临着饥荒甚至是死亡。所以呢，这也说明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啊是吃不饱肚子的，甚至面临着有着上顿缺下顿的这种危险，乃至呢伤害生命。当然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地方呢也是遭受着疾病的困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呀，真的更加应该珍惜眼前的平安幸福的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有关系。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各位分享过很多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医学领域的一些进展。接下来呢，中国的科学家又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识别眼底的病变，甚至说呢可以媲美相关的专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近日宣布，该中心研究团队牵头开发了一种眼底疾病人工智能诊断模型。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型可准确识别14种常见眼底异常，准确率与眼底专科医生相当。该人工智能模型名为眼底疾病综合智能诊断专家，简称 CARE， 是一款用于筛查眼底疾病的深度学习系统。研究团队先从全国16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回顾性收集20多万张后级部眼底彩照，按临床诊断规范进行眼底病变的标注，基于多疾病标签网络训练出 CARE， 使其可识别正常眼底图像和14种常见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2种系统性疾病的眼部表现，以及青光眼视神经病变等12种眼底异常。研究团队将 CARE 的眼底病变识别能力表现分别与9组来自不同地区、4组具有不同年资的眼科医生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CARE 系统不仅对疾病的识别能力媲美眼底病专家，而且表现非常稳定。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林浩天表示， CARE 对计算资源消耗较少，在普通家用电脑就可以离线运行，减少对连接服务器网络的依赖，适用于医疗资源稀缺和网络条件差的地区进行眼底疾病筛查。 在很多的疾病筛查的过程中，其实运用这种啊人工智能的技术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呢缩小疾病需要去确诊的人群。但是呢，要想让这种技术来真的替代人、替代专家，我个人认为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即便说技术很完美，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如果你去医院看病，用完一台机器告诉你你得了某种病，或者我们说你去医院呢，用这台机器看眼睛，检查完了以后告诉你说你的眼底的某些问题啊是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你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什么样的治疗，你真的会相信这台机器吗？就像是在航空业当中，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只需要驾驶员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进行操控，剩下的阶段都是无人驾驶。甚至呢，现在的技术也可以支撑呢，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也不需要人的参与。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放弃在驾驶舱当中有这个驾驶员在那儿坐着呢？原因很简单嘛，那就是因为大家的心理上接受不了，总是有一个大活人在那儿，他给我他的意见，他有专业的操作，我才会更放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新技术的开发，倒不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来去治疗疾病，而不是说它可能会替代医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前两天我们提到呢，在延迟了17年以后所发射的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以后呢，突然出现了短暂的故障，而这个故障呢导致啊科学实验舱的发动机呢点火，甚至将国际空间站都推歪了。最近呢相关的调查结果是终于出炉了，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科学号实验舱出现了问题。 俄罗斯航天项目官员近日表示，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突然启动，源于软件故障。由于短暂软件故障，科学号实验舱误执行启动发动机的指令，导致国际空间站飞行姿态偏转。机组人员正在平衡科学号实验舱内的气压，当天下午将进入舱内，开启净化空气程序，恢复常规工作。国际空间站内的俄罗斯航天员奥列格诺维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让粉丝不要担心，科学号实验舱日前与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顺利对接。然而当值守机组打开科学号舱盖时，它的发动机意外自动点火，导致空间站偏离正常飞行位置45度。地面与空间站宇航员共同努力关闭科学号实验舱发动机，与空间站对接的俄进部 MS-17 货运飞船和星辰号服务舱的发动机共同启动，使国际空间站飞行姿态恢复原状。这一事件没有危及空间站内宇航员安全。 估计国际空间站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也没有想到，等了17年啊，终于等到的科学号实验舱，等来的不仅仅是实验舱，等来的还有惊吓。其实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中，这种意外的情况导致它变轨或者姿态发生变化，其实对于国际空间站的安全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说过，那在宇宙当中啊，很多航天器呢这飞行的速度很快，万一有一个剐蹭，那可不是说我们在地面上两辆车剐蹭的结果那么简单，可能会出现呢互相撞毁的情况。虽然说呢国际空间站这次是有惊无险，但是没想到这17年前的老物件还是给带来了新的危险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在这个环节分享的下一个话题，说一说呢发生在南非部分地方的一些犀牛盗猎的情况。这犀牛盗猎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了解一下。 南非环境森林及渔业部长巴巴莱克里希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国至少249头犀牛遭猎杀，高于去年同期，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宽后盗猎活动增加。克里希在一份声明中说，从一月到六月底，南非249头犀牛遭猎杀，并被取走犀牛角。据媒体报道，南非今年上半年遭猎杀的犀牛数量比去年同期多83头，其中克鲁格国家公园有多达132头犀牛遭猎杀，全球近80%犀牛栖息在南非。克里希说，放松新冠疫情防控似乎与南非上半年犀牛盗猎活动增加存在因果关联。他认为，林波波省、姆普马兰加省和自由邦省盗猎活动增多的趋势尤其引人关注。 上述几省有大量私人犀牛保护区，环境、森林及渔业不说，这些私人保护区对犀牛保护发挥着重大作用，该部门正在关注相关情况。作为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知名旅游景点，克鲁格国家公园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15起盗猎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4%。 哎呀，一句话，可怜的犀牛，可恨的盗猎者呀。因为疫情的原因呢，防控的措施主要就是指盗猎防控的措施呢减少，但是没想到呢，对于犀牛的猎杀竟然是上升了。那么在这个上升的背后，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有买卖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则是导致犀牛猎杀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我们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像著名的北白犀已经在地球上消失殆尽了，而这一切都是和人类的猎杀是有关系的。这个猎杀的脚步何时才能停下呀？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见着地球上的这些可爱的生灵一点一点被我们亲手抹去吗？我们在以上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的内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内容。现在大家用手机用电脑用习惯了，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们手里只用拿一个屏幕就能够解决所有的运算问题呢？而且手机的价格甚至这些计算平台的价格也会变得异常的低廉，真的有这个可能吗？那眼下面对的这些障碍，甚至说可能这种停滞又说明了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当云端概念提出的时候，人们就对它有着无数的设想，云电脑就是其中之一。挣脱硬件的束缚，把计算全都交给云端，不仅能让电脑更加轻薄，也增强了其移动性。这听起来很美好，但似乎也仅仅是听起来美好而已。近日，华为云电脑 APP 停止服务的消息冲上热搜。在公告中，华为云电脑团队表示，该服务将会在8月16号正式停止服务和运营，之后用户将无法登录和使用。正所谓，电脑计算上云端，照进现实很困难。云电脑这个概念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华为云电脑停止运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终端艰难上云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华为云电脑停止服务有关系。先来说一则新闻啊，在几天前华为云电脑停止服务的消息成为了网络热点。华为云电脑的团队啊，在公告中表示，这项服务将会在8月15号正式停止服务和运营，之后用户将会无法登录和使用。什么是云电脑呢？这是华为啊，在2018年面向终端消费者所推出的一种云服务产品。和传统电脑相比，云电脑没有 CPU， 没有内存，也没有硬盘等硬件。这些硬件呢，全都汇集在云端的数据中心里，用户可以直接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智慧大屏等终端接入，实现了移动办公、云手游等应用。简单来说呢，就是用户不用买传统的电脑了，利用手机呀，就可以实现电脑的功能。这个想法呢，听起来不错，而且呢，在实际应用中呢，有很多的资本啊，包括业内人士呢，也很看好它的未来。毕竟，你拿一台小手机就能够实现一台大电脑的所有功能，而且呢，可以在 Windows、Mac 以及呢安卓系统当中自由的切换。哎呀，这的确是一件看起来、听起来非常美妙的事情。但为什么华为的云电脑就没有走下去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所有请出的嘉宾是 IT 科技专家施同宇先生。施同宇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啊，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华为云电脑啊这个新闻事件的始末，也说了一下呢什么是云电脑。那么在您看来呢， 华为对外宣布啊，云电脑要停止服务了，有哪些原因呢？ 哦，这个原因最直接的应该就是它的用户的规模应该是完全没有达到之前的这个预期吧。 嗯， 所以基本上已经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一个项目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嗯、 用的人太少，这个事儿呢只投钱不赚钱，所以呢公司就打算把这业务给关了。那我们来说云电脑本身啊，就是从这个设想上来看，您觉得这个设想啊，现在华为的这个表现呢，可能是因为市场的原因，但是是因为这个设想它本身就没有市场用户，还是说呢，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现在时机还不具备，所以它没有用户，您觉得是哪些原因？ 这个原因说起来其实也复杂也简单。应该来说，所谓的这个云电脑这个概念， 嗯， 其实它的原型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 嗯， 而且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形成的这个产品，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普及了， 嗯， 而且呢，今天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每天都在用这一类的这种 IT 的服务，只是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识到。 嗯， 但是呢，就是真正把这样的一种服务普及到终端，普及到每一个这个大众用户的这个指尖的话， 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进的。 嗯， 所以呢，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从最开始有互联网或者说有网络开始， 嗯， 各个 IT 行业的这个就是巨头们，或者说是这个使用者们，就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些机器真正的全部都管理起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网络只是把一台一台的单机， 嗯， 这个所谓的信息孤岛把它连在一起嘛， 嗯，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面对的其实不是一台一台的 PC， 而是一台一台的服务器， 嗯。 那至于说这个服务器再怎么去跟电脑去连，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就是局域网。那么局域网甚至都没有现在所谓的五类线，而那时候都是统轴电缆。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终端非常少。但是在那个之前，在现在所谓的史前时代，真正的这个用计算机的人，其实早就在用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云电脑的概念。这就是可能现在岁数比较大的人有机会接触过一个叫做亚终端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在亚终？对，什么叫亚终端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屏幕， 嗯， 连了一个键盘， 嗯， 单独这样的一台设备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 对啊， 它必须要通过局域网连到一个主机上， 嗯， 那么一旦连上去之后，它去登录这台主机，然后所有的计算， 嗯， 其实是在这个主机上完成。 对， 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连接到中型机、小型机或者是大型计算机上面， 嗯， 那么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超算，在超算的这个系统里面， 嗯， 类似的这种亚终端依然是很多的， 嗯， 那么。这是最早期这个在还云计算这样的这种概念还没有提出来之前， 嗯， 为了要最充分的去利用这些大型计算机的这样的计算能力，它应运而生的这样的一种应用模式，就是每个人操作的终端其实什么都不是， 嗯， 它除了一个屏幕和键盘以外，它什么都没有。 对， 那么所有的这些计算都是集中在一台主机上面，这个是当时最经济的、最合理的一种安排。 嗯， 那么当个人电脑崛起之后的话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应用就开始往终端本身去发展。终端上面什么都有， 对， 不但是有这个 CPU， 有硬盘，然后还有了声卡，有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外设，然后多媒体电脑，然后一步一步增加，然后一步一步成长。那么在这个时候，原来的这一套基于主机的这样的一套理论好像就很落后，就被淘汰了。 嗯， 几乎大家就已经没机会去接触了，但其实不是，这套东西一直都还存在，尤其是很多的大型企业 类似于像早期的这些跨国型的企业，他为了要把自己的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这些 IT 设备都管理起来，他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在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就是他有一台类似于像主机一样的东西在统管所有的这些在分布在各个地方的这样的这些设备。 嗯， 那么这些设备当中有一部分的这个应用呢是在本地的，还有一部分的应用呢它必须要到这个服务器上来进行数据的交换。 嗯 那么这个就时候就基于更大范围的所谓的广域网，后来呢就全部转移到了互联网。 嗯， 那么很多的这个企业应该曾经用过类似的，就是在亚终端的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进化，就是它有了自己的主机，每一台终端上它有一台自己的主机，但是这台主机上面依然不能够运行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它依然是要连接到一个后台的主机上。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这个类似于像亚终端的这个 2.0 的这样的这个设备很便宜，便宜就是相对于一台独立的 PC 来说，它可能它只有它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的价格。那么对于很多很在意这个成本的这些企业来说，他就很愿意在自己的这个应用当中或者日常的这些工作当中来采用这种方式，他不用一台一台买 PC 了。 嗯， 那么这个是后来的这个发展。 嗯， 那么再往后才有了所谓的云计算，就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然后这个移动应用、移动互联网又开始把这个手机、智能手机的这个应用再推高，于是云计算的这个概念被正式的提出来之后，有了大规模的应用。但其实当云计算提出来的时候，它主要面向的对象依然不是这些大众手里的这个手机，或者说是这个家里的这些个人电脑， 嗯， 它甚至不是办公室里的这些 PC， 它依然针对的是服务器。那么刚才说了，大家其实现在每天都在用到这种云计算，就是我们今天在手机上访问的很多的网站，甚至你都意识不到它是网站，它就是访问的一个应用、访问的一个页面。那么这些东西它实际上不是跑在一台独立的服务器上，它是跑在一台虚拟的服务器上，而这些虚拟的服务器就是由那些提供云计算的大平台来向公众、来向社会提供的服务。那么在国内的话，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腾讯云、阿里云等等，百度的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云计算虚拟服务器这种服务已经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的成熟。 嗯，就是您其实也跟我们讲了一下历史上啊，就是这个模式已经是出现了，而且很成熟。 对， 那为什么到了用户的这个端就不行了，就没人用了呢？我先多说一句， 因为 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要是给我提供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自己不用买电脑，我仅仅通过我的手机或者我身边更加便携的设备就可以来完成一台电脑需要完成的事情，我第一是省了空间，第二省了钱，第三呢，我也不用说过一段时间我还要重新对于我的电脑进行打理，我还得想着什么装软件啊，什么病毒啊，防护啊，我会省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在用户的层面它就不受欢迎了呢？ 我们一个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说，为什么就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已经很成熟的这样的这种技术，很成熟的这样的应用到了个人终端这一块，就好像遇到了一面打不破的这个墙。 对啊， 但是因为完全不一样的应用需求，就我之前说的就是比较可能比较知就是表达的比较这个不太容易理解，就是它这样服务器啊之类的等等等等，就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每一台手机，我们的家里的每一部电脑，那个上面都会跑一些软件。 嗯， 我们肯定现在要装的各式各样的软件，几乎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 嗯， 但是这些软件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非常成熟的应用当中，它从来不跑的。 嗯， 它从来不用的。他跑的那些软件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根本听都没听说过。那这样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之前已经发达到了很成熟很强悍的这样的这套模式上面， 所跑的所有的应用， 嗯， 完全都是面向于技术人员，面向于专业的使用者，专业的这样的用户，普通大众的这样的这种在需要很强的交互，很强的这样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样的回馈的，然后甚至对于一些特殊的性能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这种要求，比如说我看一段视频它不能卡顿， 嗯， 我玩个网游它不能够掉帧， 嗯， 对吧，然后我去刷个这个视频之类的，它应该很快速的得到一个反馈， 嗯， 对吧，所有的这些需求跟原来我们谈论的这种基于服务器的这样的这种专业级的这个应用，它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完全不一样， 嗯， 那么这样导致了一个结果呢，就原来很成熟的这个技术它在具体的普通用户这一端它完全不能满足，它甚至这个技术的底层都不是为这个东西去设计的，你贸然的去把这些东西装上去它能跑得起来，但是它的这个体验就会非常差， 嗯，就是真的跟我自己来去用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PC 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嗯，那我们为什么不在现有的体系上对它进行优化，把它优化成跟我自己个人的 PC 应用的体验是一样呢？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优化呢？ 优化是需要前提的，优化首先是我们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需要大量的资源， 嗯， 就换句话来说就是有大量的钱， 嗯， 堆起来的， 嗯， 然后你一定要有大量的应用在这个上面，让这个钱投下去以后它能有回报。那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能够访问到那么多的应用，访问到那么多的网站，所有的这些网站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跑在虚拟服务器上的， 嗯， 所有的这些虚拟服务器都是花钱租的，那么这些钱都是当初开发这些技术所投入进去的成本， 嗯， 换来的回报，它是一个正循环。那么在这个市场上所竞争的所有的这些平台，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说我在这个方面我来定立一个标准，然后你们所有人都跟着我走，没有人，大家都遵从同样的开放的标准，然后才能够做到说我们可以竞争，但是我可以吸引你的用户，你的用户也可以被我吸引， 嗯， 那么这就是整个一个开放市场乃至于整个的这个正向的市场循环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在普通用户这一端，你要想去做优化，你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去做这个优化，去做这个分析。那么今天的用户他等不及，或者说你还没有做这部分完成这部分功课之前，你先不要嚷嚷着说啊我已经可以满足你了，用户不接受的。那么这只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方面来说，对于普通用户来讲，现在的电脑、现在的手机已经很便宜了，相对于大众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讲，它不像以前的话一台电脑恨不能你拿几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见得能够买得来， 嗯，对， 它算一个大件， 是， 对吧，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对于企业来说对于个人来说，这都是需要认真的筹划，也就是它不是一个冲动性的消费，它是个大件，买回来以后认认真真的用。当然了，绝大多数的家庭买了电脑回来以后可能就是装那么几个常用的软件，然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就是在那儿吃灰， 嗯， 但这不妨碍大众对这些电脑来做个人的定制，有个人的偏好。那么所有的这些个人的偏好，你没有理由说因为我要把它放到云端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偏好，你要服从我的意志，这不可能，这做不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技术就必须要去追随用户的需求，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想方设法的去引导用户的这种消费行为，然后产生新的使用模式。 嗯， 技术和市场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在没有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前，你不要去奢谈什么引导消费，引导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其实现在呢， 嗯， 您提到了一点，咱们兜里有钱了，买个电脑，买几个电脑， 嗯， 这都不算个事儿，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它反倒带来了麻烦。您看，你比如说我吧， 对， 就是家里手机不止一台， 电脑呢有笔记本、 嗯、 还有桌面机，现在还有个 pad， 就是当我要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 嗯、 这些东西啊眼花缭乱的摆在我的面前，首先搞得人心烦意乱。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工作、 嗯、 我得要好几个设备要共同来完成，因为它彼此的操作系统不同嘛，适用的软件环境也不同嘛、 嗯、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有需求，我面前只要干干净净的一张书桌上面放一台电脑就能够帮我完成所有我想完成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 嗯、 或者在这个潜在的需求之下，您觉得未来像云电脑可以打通各个平台啊，让我们在一个屏幕当中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这个会有未来吗？包括它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呢？ 嗯，这个描述其实是不够准确的，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听懂您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希望所有的终端是可以互联互通的、 嗯、对， 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嗯， 你不要来告诉我说你的手机是这个苹果的，然后你的平板是这个安卓的，然后你的这个操作系统是这个微软的。 嗯， 我不关心， 嗯， 我也不在意，我只希望说我在平板上做的这些事情我可以很顺畅的在电脑上面打开继续我的工作。 嗯， 或者说我在电脑上去下来的这个一部视频，我可以很方便的就在我家的这个70寸甚至120寸的这个电视上去得到一个回放的一个效果， 嗯， 对吧？然后我在手机上听的这些音乐可以无缝的去衔接到我家里的这个音响上。 对呀、啊、 那么你不要来告诉我说我为了要去连接它我还要去装什么样的应用，我还要去费劲去做什么样的设置， 嗯， 等等等等，我不想要知道， 嗯， 我就想要这个结果、 嗯、 没问题。 对， 现在实际上有很多的厂家都在试图于在打破这个壁垒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跨平台的或者说是跨设备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智能家居曾经在我们的市场上很吸引眼球的这个智能硬件， 嗯， 就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包括现在还被作为这个智能设备的这个残留下来的一些概念的这个所谓的智能音箱，那现在依然在卖得很，还据说还是不错。 嗯， 但是呢，就是说概念提出来了，需求大家放在这儿，这可以算是一种刚需。 嗯， 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还看不到一个产品说它真的已经能够在最低限度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这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技术真的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的计算能力还是不够。然后呢，导致了我们所有的设备为了这个设备本身能够满足人的一点点的需要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技术上做很多的让步。 嗯， 于是导致了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设备来说它最优化的一个设计或者选择，而对于其他的设备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壁垒，一个屏障， 嗯， 甚至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 嗯， 于是导致这两个设备之间如果想要互联互通就会非常麻烦。 嗯， 这个真的不是某一个厂家或者是某一个这个领域他搞的一个阴谋然后就导致了大家都是分裂，真的不是这样。这个是技术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领域当中的这些专家们他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于在这个设备当中去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做到最佳，但是他做的每一步的努力其实都是让这个设备走得越远离其他的设备可能它的鸿沟就越大。 嗯， 这不是有意造成的，这是必然的。但是当我们互联互通的这种需求已经强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说我需要在我设计这个设备的时候我要去考虑它跟其他的设备的联系，因为我的用户需要，我如果能够满足他，就意味着说我在竞争当中我走在了一个更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嗯， 那么当所有的厂商都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互联互通的应用出现，那么最终谁可以成为标准呢？那真的不好说。 嗯， 市场会淘汰，然后市场本身的这种盲目性的这种随机性的东西也会被更高层面的东西去影响，那么最终我相信一定会出现 一些开放性的标准，并且成为像现在这样开放性的标准一样，去规范所有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些企业，慢慢慢慢去把这个东西统一在一起。 对， 那么未来有一天，我们肯定会有这样的这种体验，就是说，对， 就是、 一定会 一个屏幕，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所有的这个屏幕， 一个屏幕可以打天下， 这个 一台设备可以管天下。 啊不不不，就在这里边要纠正一个错误。我们今天之所以谈论一个屏幕，是因为屏幕它是个事儿， 嗯，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电脑它是个事儿， 嗯， 我家里买一台电脑，它是个大件，它需要认真的去思考，反复的去比较，然后我们最终做个决定，说我们就买这一台了， 嗯， 那么屏幕现在它是个事儿， 那未来呢？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考虑，未来屏幕它就不是事儿了。就换句话来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具体去坐哪一部公交车，我们去坐哪一趟火车，我们真的不太在意的，我们直接去选就好了，能够当时最好的去满足我们的这一趟车，我们就去坐。但是不，抱歉，没有了，已经没票了，那怎么办？我就换一班吧。 嗯， 我一点都不在意，是因为他的选择已经足够丰富，他已经极大丰富到说你只要去选就好了，你不需要特别在意某一个具体的车次。那么屏幕也是一样， 嗯， 屏幕它只是信息交互的一个界面。当这种屏幕它在成本上，它在普及程度上已经达到一定的这样的量级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屏幕已经就不太在意了。我不需要一定要锁在说我就要在这个屏幕上，我要在这个屏幕上做所有的事情，我不需要。我家里面可以随时随地根据我的需要，它布置不同的屏幕。但是在这个所有的屏幕的背后，内容是打通的，应用是打通的，体验是打通的，它最终是为我人服务的。 嗯。其实呢，咱们说的是一回事儿。我说的就是一台设备，这个设备指的不仅仅是我手中的这一台，而是说我无需再跨平台来去使用，我无需说要在另外一个设备的屏幕当中来去使用，那进而呢开展我的工作，或者说呢和世界进行连接，而是说呢这个万法归一，所有的这些设备包括平台呢都是回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基础和原点上来，大家呢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跳舞，都在同一个舞台上呢完成所有的演出。这个我觉得是市场的需求，包括通过和您今天在节目中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一定也是未来。但是这个未来是不是会建立在云电脑上，或者建立在现在的某一种已经很成熟的系统上，其实这个事儿现在谁都说不准未来会是怎样。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市场有很多的变化，它是随机的，并不是规划出来的，但是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看来在需求的层面是有的，想必呢它一定走在来的路上了。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个变化，看看未来我们使用这些硬件设备又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专家施同宇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啊，谢谢主持人。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最受欢迎的老三，真好骗。 大家好，我是真好骗的大哥真知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知道真好骗绝对不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东西。 哎哎，大哥，我不是东西，我是人。 行行行，你不是东西。哎，话说回来啊，我们家最受欢迎的永远是饭桌上的这碗红烧肉，哈哈哈，我要动筷子啦。 大哥且慢，二姐还没来呢。 哎，对呀，正好心呐，吃饭啦。 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嘿嘿。 你看， 今晚有你最爱的红烧肉。 哇，我的最爱。我吃不了，你们吃吧。 二姐，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怎么连红烧肉都不吃了？ 我不想活了，好骗人，大哥。 二姐，你别哭，你怎么了？ 我刚刚在健身房测了一下体脂，我的体脂率变高了。 体脂率啊，就是身体里脂肪的重量和全身重量的比率啊，对吗？ 对。 哦，我明白了，那就说明二姐身体里呀、全是肥肉啊。 真好骗。 对了，提醒我了，我之前啊看到一篇文章说脂肪是身体健康的杀手。二姐，这不仅关乎你的身材，还关乎你的健康呢。我记得那文章说呀，体脂率越低越好。没错，你别吃红烧肉了，争取啊把你的脂肪都饿死。 啊，这还跟健康有关啊？那我什么都不吃了，我不想要脂肪。 哎，你还是算了吧啊。别脂肪还没饿死，自己就先饿死了。你要知道，体脂率并不是越低越好。至于不要脂肪，哈哈，那更是荒唐。 为什么啊，大哥？ 因为脂肪可是你的好朋友啊。你想，天气冷了，它保证你不冷；运动的时候，它帮你减少组织摩擦，保证身体组织不会出问题。最重要的是，哎，你要是饿了，它能给你提供能量，而不是把你给饿死。还有啊，脂肪也是正常生理代谢的重要参与者，不要听到脂肪就嚷嚷着不想要。 大哥，可是二姐的体脂率要是过高的话，对她的健康的确有影响啊。 女性体脂率的正常范围在25%-31%之间，男性体脂率的正常值要小于25%。但是呢，你二姐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女了。 大哥，你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体脂率啊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年龄越大往往体脂率越高，所以啊你看到那个数值也不要过于担心，一定要结合实际判断，不要体脂率提高了0.几几就觉得自己哎呦要得肥胖症了。 好吧，那我能吃这碗红烧肉了吗？ 当然可以啦。 哎，等等，大哥，你刚刚说我不再是青春少女了？ 好骗啊，你看，哎，这肉真不错啊，是吧？快吃快吃。 大哥，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